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 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 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 曹操一摆手，两相退下， 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 可恼啊。 他立刻吩咐擂鼓声大，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汉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曹丞相是满脸怒气，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 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 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 哦， 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 啊，蔡瑁张允没明白 啊，丞相您这是何意？曹操看了看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丞相越看越生气，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蔡瑁啊，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当的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 曹操一听，什么？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 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以为啊，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曹操把虎胆一拍，啪，推出去斩了，就把蔡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一声炮响，人头砍下。当曹操看见蔡瑁、张允人头的时候，哎呦，他全明白了，我中了周郎的计了，上当了。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着好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曹操晃了晃头，哎，文员，你等有所不知，蔡瑁、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瑁、张允，水军由何人统带？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说着话，咵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 曹丞相捻然沉吟，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 遵令。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碗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一计。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客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 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呢、啊。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的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本来曹操心里就膈应这俩人，就是烦乎他们，现在再一看这书信，他当时一个猛装劲儿就把蔡章给斩了。杀完之后曹操明白了，但是按他这个身份和他这个为人品行，他是绝不认错啊，他还能赏蒋干吗？所以蒋干呢傻不瞪眼的在这儿站了半天，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曹操把蔡瑁、张允一杀，探马就抱进了三江口。都督周瑜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计已成，蔡瑁、张允已经被除掉了，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据说现在曹操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毛玠、于禁呢、啊、确实是曹操手下的两员名将，像这样的名将再有个十个八个的当水军都督，公瑾何惧，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都不会水，不识水性，焉能水战呢？周都督心里的甭提多高兴了、啊，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啊。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啊，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啊，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啊啊！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啊！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去道贺一番呢？啊！子敬心想：我的天哪，诸葛先生，不是能掐会算，就是未到先知啊！人家全知道了，那我还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呀？ 他站起来给孔明石立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儿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蒋干到收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多谢先生。子敬啊，算服了孔明了，服的家又服回来，服了个来回啊。我告辞了。哎，等等等等，子敬啊，你回到大营去呀，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哎，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呢，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啊，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且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我见着了。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嗯，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他还，哎，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呀？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都督，他给看破了，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啊。子敬一听，除谁呀？都督，孔明。 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个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 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果然来了，我说都督啊，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这不是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您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都督，但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你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公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公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公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孔明听到这儿，看了鲁子敬一眼，心里说，子敬，你看看，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儿千万别跟他说，你总跟他说了，这不来了吗？都督要让我造箭，这哪是让我造箭呢，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周梅星，来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官银，知是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这一看鲁肃啊，子敬有点吃不消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他把头一低，没敢看孔明。这时孔明先生冲着周瑜都督一拱手，都督，既然这样以重任相委，我怎好推辞呢？我可以监造打100,000支凋零箭，但不知都督需要多少天期限。公瑾一听，心说行了，孔明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你只要答应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10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鲁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100,000支凋零箭10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5-6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70%的呀，那叫100,000支啊，你管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10天限，你说行不行吧？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10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着摆手啊？看见了，他冲着都督微然一笑，都督10天限打100,000支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限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10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100,000支箭呢，等10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10天监造100,000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限为好呢？7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3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5日如何？5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解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鲁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10,000支， 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磕磕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啊，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把墨迹吹了一吹，啪啪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可见此状之重。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盗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齐，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恭谨是必有重谢。孔明微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三天线，限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呐。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齐十万支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有军令状为凭啊，我也没逼他。你一直就在这儿，开始我给他十日线，他嫌多，那叫我怎么办呢？哎呀，都督，这孔明先生这人我真有点猜不透，这不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都督啊，您看这样得了，您别跟他较真儿，就把他饶了算了。公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子敬， 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并没有把着孔明的手吧，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可也真是难说呀。鲁肃没词儿了。这时候公瑾吩咐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告诉他打造凋零剑所有应用之物，比如箭杆、翎毛、漆、胶、铁，要缓慢支付，这些原料别一打盹都给他，我看这十万支凋零剑他拿什么打。军将司喊一声遵令，退出大帐去。公瑾是决心已下，他认准了孔明将来是江东的祸害，非斩他不可。子敬不由得呀，也生孔明的气，周瑜给你十天线你就答应吧，你怎么硬要三天呢？这不是拿死开玩笑吗？这时候周瑜告诉他，你呀，有时间到江边去看看，看孔明怎么打造这个剑，也就是关照关照吧，以关照为名，实际呢监视着他点儿，小心他溜了。就是都督不下这道令啊，子敬也得去，他不放心。子敬回到了自己的大帐，连晚饭都没吃好，收拾了一下他就奔江边来了。走到江边小船跟前一看，小明月在江边这站着。哎，明月， 鲁大夫，您来了， 我去给您通禀先生。不用。哎，明月，先生干什么呢？子敬心里说，这时候还不得把我们孔明先生愁个好歹的呀。小明月听这一问呢，笑了， 鲁大夫，我们先生在舱里边坐着呢。 哎呀，子敬一想，坏了，闷坐愁肠盹睡多呀，甭问，打盹呢，精神不了。想到这儿，子敬一撩袍襟儿就上了船了，进到船舱里来一看呢， 嘿嘿，简直是出乎子敬意料之外。 孔明先生干什么呢？ 下棋呢。 先生坐在东边面向西，那小清风啊坐在西边面向东。只见孔明先生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棋子儿，下的是什么棋呀？围棋，就是黑白子儿。孔明先生把那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正在点眼呢。不是围棋讲勾眼恰眼吗？当孔明先生这棋子放下去的时候，只见小清风眉头一皱，大概把他给难住了。孔明先生满脸笑容啊，子敬在旁边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世界上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孔明先生这心宽敞的，简直快赶上城门了。这么大的大事儿，您还下棋？他弹嗦了一声，孔明先生一回头，哎呦，子敬来了，不下了，不下了。说着哗啦一下把棋子推了，赶快叫子敬落座。先生，您好安逸呀、啊，就是说你挺清闲呐、啊。都督叫我来到江边看一看，从明天起就要打造凋零剑了。只是三日之功，看看呢还缺什么东西不缺。一提打造凋零剑呢，只见孔明先生把眉峰一锁，面现了愁容，笑脸没了，发愁了。哎，子敬啊，不提打剑则罢，一提打剑呢、啊、我正要去找你，你赶快救一救我的命吧。子敬，你不想一想啊，三天日线怎么能打造得出十万支凋零剑来？你呀，子敬，你害我不浅哦。哎呦，子敬听到这会儿差点站起来，他可真有点激动了。孔明先生，您何出此言呢？ 怎么是我害了您呢？ 你看看， 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为了你家都督，骗过曹瞒，蒋干盗书，杀死了蔡瑁、张允的事，来到小舟中问我，我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还嘱咐你不要把我的话全部告诉都督，不要说我猜中了他的妙计。如果让公瑾知道了，他必定嫉妒我，加害我。可你就是不听，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让我三天打造十万支箭，这明明是要杀我的人头啊！公瑾这个人厉害就在这里，他杀我还要名正言顺的杀，说我违了他的军令了，我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啊。子敬，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呀？ 哎呦呦呦呦，子敬听这份一个劲儿的摆手，我说孔明先生，您这简直是冤枉死人了。 即便我在都督的面前多说了几句，把您猜中都督设计的事情告诉了公瑾，也不能这样。哎，就算是这样了，可人家都督开始给您打箭日期是十天呢，这三天线是您自己要的呀。 哎，孔明听到这份，自敬啊，你怎么竟说这糊涂话呢？ 公瑾开始给了我十天线不假，就算给我20天，他要不把那打箭的所有东西给我备齐喽，20天又有什么用啊？你比如说翎毛、箭竹、什么漆呀、胶啊、铁呀，每天给我送一点点，我拿什么打箭呢？就算给我30天日线，也打不出10万支箭来呀。这是公瑾安心要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哎呀，子敬听到这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孔明先生能掐会算吧，怎么都督在大帐里吩咐军将司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了呢？孔明先生不会吧？哎，会呀。 得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了，子敬，你快救救我吧。 哎呦，子敬听着心里这难过哟。先生，您把军令状已经写给了都督，君无戏言呐，是您自取其祸呀。 我刚才的话大概您没听清楚，我是说您暂时答应都督那十天线，然后再宽限几日，您跟他多要几天，我好给您周旋周旋呢。这三天您自己要的这时间一眨眼就到了，让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也得救我呀，是你把我请来的呀，现在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哎呦， 孔明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子敬脸也红了，急得直跺脚啊。我子敬哪是这样的人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您等我想一想。 急得子敬一劲直拍额头啊。哎，他想起来，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呢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办法，给您一只小舟，您驾舟逃跑，跑了跑了，一跑全了啊，这事儿就算了。孔明这么一听啊，把脸沉下来了。 子敬说的哪里话来， 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是你家主公孙权请我到江东来联合破曹的呀，我怎么能落个逃跑二字呢？ 嘿，子敬一想，你瞧这人临死架子还不倒，又怕三天后人家杀了他，而且嘛还怕丢面皮，你看看落个逃跑的名字不好，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吧。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您不让我救您吗？只有这一个方法，让你逃。 逃是不行的呀。哎，子敬，你真想要救我呀？ 啊，那我还说谎吗？ 那你就借我点东西吧。 子敬一听先生要借点东西， 借什么？先生您说吧，只要我子敬有的 一应全借呀。 您借什么我都借， 你借给我20只战船，每一只战船上30名军校，每条船上再放一面战鼓，号角手10名，轻步为慢，甘草50车，就借这些东西。 哦，鲁肃当时没明白，心说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能打得出箭来吗？ 先生，那这10万支凋零箭3日后即可打齐呀。 哦，3天后能打出来， 那太好了。先生，我马上回去给您准备东西。 等等， 孔明把鲁肃给拦住了。 子敬啊，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事儿，你可千万再别告诉都督了。你要再告诉他呀， 我必死一样，那可就真活不成了。 子敬一听，哎呀呀，先生您放心吧，我怎么能还去说呢，我一定给您保密。 多谢子敬。说完之后，子敬回到大营，先奔中军帐。 都督周瑜正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帐帘一起，子敬进来了。 哎，子敬，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 他把子敬叫到身边，让他坐下。 你到江边去了吗？ 啊，回禀都督，我去了。 看见孔明了吗？ 看见了。 他在干什么？ 他没干什么，在船上坐着喝茶呢。 哦，公瑾一愣。 子敬， 他没说打箭的事儿吗？ 没提。 什么都没跟你说？ 他那个， 哎呀， 子敬心说好悬呐，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 子敬想的这会儿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都督确实什么也没说。 嗯，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3天后拿什么交剑呢？ 哼，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3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啊！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星辰，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365日年年的独 阻挡不了我星辰，多年漂泊之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漫漫至今 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度过，过一日行一程，365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呀，岂能让它虚度？365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呀，岂能让它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啊！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遵令。这偏将吓得打个冷战，心说子敬先生怎么这么严厉、啊、这一吩咐就得听，那当然了，赞军校尉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这偏将就把东西送去了。第二天呢，也就是孔明和周瑜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子敬这心就悬起来了，他替孔明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多次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孔明先生干什么呢，回来禀报他说是孔明先生坐在小船上啊下棋呢。哎呀，子敬心说还下呀，这棋合着打剑的动静一点没有。等到了第二天，子敬又派人去窥探，回来禀报说孔明先生在小船里喝酒呢。嘿，这酒你也真喝得下去呀，只剩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呢，简直子敬有点坐卧不安了，就今儿一天了，我看你拿什么交孔明啊。孔明你还不着急呀、啊、他又把人派到江边，回来这一禀报简直把子敬气得要发疯了。怎么回事呢？说孔明先生在小船上睡觉呢。哎呀呀，可把子敬气坏。孔明你可太不像话了，三天期限，第一天您下棋，第二天您喝酒，第三天您睡大觉，明天一早都督就要派军校到江边搬剑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呢，子敬是如坐针毡的，他一方面是担心孔明先生的性命啊，更使子敬担心的那就是孙刘两家的联合，联合起来共破曹操，这次把人家孔明先生一杀，还怎么破曹啊？我家都督公瑾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呢？所以把子敬愁得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他实在坐不住了，干脆我到江边看看去吧。子敬来到江边这一看，由对面来俩人，手里提着灯笼，正是清风明月那两个小童儿。鲁大夫，哎，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奉先生之命去请您去，多巧啊，您来了，我家先生正在船上等候您呢。哦，哼，子敬心说干什么？又让我救你命啊？孔明先生，恐怕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我让你跑你不跑，你借的东西我可都给你了，怎么的东西我也没看见呢，全哪儿去了？只见那20只战船都在那儿摆着呢，拿青布都围起来了。鲁肃也没顾得仔细看，进到船舱来一看，孔明先生还跟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春风满面的。哎，子敬， 我打发两个小童子去叫你，你来了。哎，先生，不知叫我哪旁使用？哎，怎么这么客套呢？我来找你呀，是叙谈叙谈，咱们两个喝几杯酒。子敬一听，还喝酒？可不是吗？酒都摆上了，喝吧。子敬落了座，孔明先生给他满斟了一杯，二位就喝上了。喝了会儿啊，有人来禀报，启禀先生，已近四更，快到四更天了。孔明先生点了点头，啊，那就开船吧。啊，子敬一听，什么开船？在这儿喝着喝着酒，怎么开船干嘛呀？子敬啊，咱们船到江心，痛饮几杯，看看这个夜晚的江景，那该多动人呢。开船开船。鲁肃简直有点气晕了，心说，孔明先生，您这人可太有点没心了，怎么能这么样呢？明儿一早人家都督就要派人来搬舰来了，您还有心拉场的乘着船到江心饮酒看江景啊？什么景也看不下去了。子敬想到这儿，猛然一转念，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我明白了，孔明先生要寻短见，江边这水太浅了，到江心宽宽超超，凉凉快快，咣一下下去了，那可不行，我得看着点儿。子敬想到这儿啊，他让孔明先生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心说你要跳江的时候我好把你拦住。船还没到江心呢，感情这时候已经下起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哟，雾气弥漫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先生，外边下雾了。哦，孔明先生把酒杯一推，子敬，咱们两个去看看呢，赏赏这雾景怎么样？子敬一听，这简直是胡赏啊，那雾有什么看的？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孔明先生已经把他拉上船头来了，二位站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呦，大雾弥漫，好大的雾哦，那真是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雨瘪顿迹，鸟兽千踪。此时站在船头上是伸手难分五指啊。鲁肃一看他们所乘的这一叶小舟起伏与波涛飞浪之间，恰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啊，是神话里边传说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子敬站在船头上往四外看了看，嗯，不赖，先生会挑地方，这个雾景啊倒是值得一看呐。子敬猛这么一回身，哟，他发现在小舟的后边啊有20只战船，正是自己借给孔明先生的那些船。子敬还纳闷呢，孔明先生约我到江心饮酒，怎么这些船都来了？这时孔明先生请子敬二次回到船舱接着喝酒，水手进来问，先生，船还往前行驶吗？孔明先生点头，继续往北行驶。哦，啊，子敬一愣，往北开？哎呀，北边可不能去呀，怎么回事？那边是曹营啊。先生，还是不往北去的为好。哎，趁此大雾，咱们游一游江吧。来来来，喝酒吧。孔明先生又给子敬满杯酒，这船就向北边开下来了。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水手进来禀报，启禀先生，我们的船只已接近曹营。啊，鲁肃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怎么着，咱们的船接近曹营了，怎么往这儿溜达呀？咱们一没带兵，二没带将，这不等于送死一样吗？先生，赶快调转船头，咱们回去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 静安坐。然后先生传令水手将20只战船头东尾西一字排开，然后是擂鼓呐喊鸣号。这船怎么能摆开呢？感情事先呢，孔明先生做好安排，那船都用铁链子连接到一块儿了，唰，船也摆开了，跟着咚咚咚咚咚，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啥呀？鼓号齐鸣，喊声四起。这就在曹营的那水寨底下呀。这一嚷嚷，这一折腾，水寨上的探报飞跑进中军帐报与了曹操，把曹操吓了一跳。他立刻擂鼓巨将，众文武全来到大帐，都知道了江东前来劫营，赶快迎敌且慢。曹操摆了摆手，为什么给拦住了？你们不看看呢，外边是大雾迷江啊，为什么人家江东挑这么个日子来偷营劫寨？咱们要是出去迎敌，非上周郎的圈套不可，他一定是有埋伏。大家一听，能怎么办呢？丞相，难道等待他把水寨攻破？哎，岂有此理，我怎能坐以待毙？吩咐于禁和毛玠多调弓弩手，用强弓硬弩和雕翎箭将周郎人马射退。然后又传令让汉寨的张辽、许褚调5000精兵在江边驻射，我看小儿周郎能奈我何。随着曹丞相这声将令，就听着水寨城头上以及旱路两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响，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万箭齐发，箭如雨下，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全射在孔明这20只船上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射不中的就都掉水里了。这一通乱呢，子敬在这小船舱里，这酒可实在喝不下去了。孔明先生，咱们快逃吧，曹操要开水寨杀出来了，谅我等是插翅难飞呀。孔明先生坦然自若呀，冲着子敬一笑，子敬，你只管放心吧，你看天这么大的雾，曹操他绝不敢杀出水寨，待一会儿天亮喽，云消雾散，我等再走不迟。哎呦，子敬一听，那就全完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说子敬吓得直哆嗦吗？那倒不至于，您别听那京戏那么唱，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紧张确实是紧张啊，但是还没达到浑身上下体似筛糠，子敬也不失那大将的风度啊。不过他最担心自己身边没有军校和兵将，特别担心孔明先生的安危，这要有点差池，我可怎么向皇叔交代哟。可他一看孔明这个稳当劲儿啊，子敬也踏实多了，干脆我坐下得了。他刚往那一坐，哎呀呀呀，不好，怎么了？这椅子呀歪歪了。子敬一想，坏了，今儿晚上我喝多了。当他注目一端详啊，不对，怎么桌子上的杯盘池柱都往一边歪歪呀、啊？哎，瞧这酒壶，嘿，咣当，哗，壶也倒了，酒也洒了。子敬赶忙站起来，伸手就把孔明给抱住了。先生，别喝了，这船要翻。孔明让子敬坐那儿，你只管放心，这船翻不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水手将船头调转，就是把那船调个。哎呀，子敬心说，我的孔明先生，您怎么还在人家水寨前面这儿折腾啊？咱们快回去吧。孔明说，不忙，雾还没散呢。啊，鲁肃一听，等雾散了，咱们脑袋就没了。 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话不灵啊。您别看您是总参谋长，这时候得听人家孔明先生的。等这船调过个来之后啊，子敬觉得也奇怪，这船不那么歪歪了，和方才一样那么平稳。哎呀，子敬这才踏实一点啊。这时候那曹营里边射箭射得更凶了，这曹兵也觉得奇怪，吴军呢，怎么中了那么多的箭就不退呢？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啊？就是带铁牌手也挡不住这么多的箭。此时吴军一个水手跑进了船舱，骑兵先生，战船箭已排满，现在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请先生定舵。孔明吩咐一声，高扯帆篷，火速返回三江口。你等对曹营水寨高喊，谢曹丞相赠箭，遵令。嚯，这军校就喊开喽，谢曹丞相赠箭。20只战船600多人一块喊谢箭，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随着军校这谢箭的高喊声音，卢子敬登上船头举目观看呀，只见自己借给孔明的那20只船呢，上边都是草人，那草人身上插满了凋零箭，冷眼估计哪只船上的箭也不下6000-7000支啊。哎呦，这下可把曹操给急坏了，他想开水寨派水军去追，追不上了。等到云霄雾散，红日东升的时候，孔明先生已经押着这20只板江战舟平平安安的回到三江口了。这下把鲁肃先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呀，先生啊，孔明先生啊，您真是赛过神人呐，你比神仙都高，您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大雾迷江，伸手难见五指呢？孔明一笑，子敬，你我为将帅的都应该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识阴阳，懂奇门，会八卦呀。我已经预料到了昨夜必有大雾，所以我跟周都督打赌3天，我怎么不打5天和2天呢？日子错过了都不行，为此啊，我才带着这战船到曹营去借箭，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周瑜都督这不是有意要加害我吗？3天的时间打这么多凋零箭，一无功二无料，让我拿什么打呀？这箭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由地里生出来呀。子敬，你说是不是？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咱们这么多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呢去战曹兵，岂不美哉啊？哎呦，子敬频频点头啊。孔明先生，我是服了您了，太好了，您跟我去见都督吧。孔明先生一听，我不去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一夜未眠呢，这一晚上也没睡觉，我应该回到小船上稍事休息，请你呀回复都督一声就行了。子敬，你可别忘了，你要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呀。哎，先生您取笑了，鲁肃一想，那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等他们一上岸，哎呦，感情周都督已经派人来了，派了500军校，干嘛呀？搬箭来了。你们日子到了，搬箭为名，实际啊就是来取诸葛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你们来得好啊，来吧，把这箭弄下来，查点查点。这一查点呢，可不是10万只啊，接近15万只。哎呦，这么多的箭呢、啊、嘿嘿，这怎么扛怎么抬呀、啊、扛什么抬什么呀，弄车拉吧。子敬啊，乐呵呵的跑进了中军帐，进门一看，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是满面笑容啊，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 周瑜心想，孔明啊，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三天日子已经到了，君无戏言，你跟我打了赌，立了军令状了，你拿什么造十万支箭呢？哼，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杀了你之后，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正在这时候，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子敬，都督，你怎么这么欢喜呀？哎呀，都督啊，神人呐，神人！什么没说，鲁肃连喊俩神人。周瑜听着奇怪，你什么呀？颠三倒四的，什么神人？我说诸葛先生，就是孔明，他比神仙都高明啊！嗨，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取来了吗？取来了。什么？周瑜听到这声，挺身站起来了。孔明把十万支箭打造得了，不是十万支，是15万支啊，都督。孔明造的箭，那当然了。哎呀呀，他怎么造的呀？哎，不是造的，他借来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子敬，你快跟我说吧，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觉得俩腿一软，扑通就坐在椅子上了。唉，轻轻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呀，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鲁肃看出来，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鲁肃心想，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不能嫉贤妒能啊，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咱们就得服人家。好极了，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鲁肃一愣，干嘛呀？心说还按军令状从事，嗨，还从什么事？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子敬跑了几步，一抹头回来了，干嘛呀？ 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嗨，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你拿它干什么？是都督您呐，应该把它扯了，我去请去啊。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还有张昭、张子布、大将甘宁陪同孔明先生饮酒。在这饮酒当中啊，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让我即刻进军，可是我想了，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不过50,000人马，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100,000呢？我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一计，可不知道啊，可使不可使，我要向先生请教。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他向孔明先生问计。孔明笑，都督，您不用说出此计，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咱们互相猜测啊。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吩咐一声把笔墨拿过来，周都督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互相一看，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孔明乐，周瑜乐得脑后那雉鸡尾乱抖，哈哈哈哈，笑什么呀，真是英雄所见相同。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这意思是火攻曹营。然后俩人敬了手，来到后帐，周瑜问孔明，您看这个计策行吗？孔明先生点点头，周都督，您是智管用计，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呐。孔明说呀，自从自己用茅庐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两把大火烧个曹操焦头烂额，但是他记不住，这次还可以用火攻。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呢？因为这个曹营啊，水寨布置的太严密了，进有方，退有法，大城套着小城，小船护着大船，简直是没法打。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火烧曹操。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孔明啊，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他完全同意用火攻，所以两个人呢、才这么高兴。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俩人从礼帐出来，周瑜嘱咐孔明先生，先生，此计极为严密，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哎呀，孔明先生给周瑜满了一杯酒，都督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同心破曹，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多谢先生， 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喝完了之后，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这是怎么话说的？一场大雾，嘿，我丢了20来万支箭，不是15万支吗？还有落在水里头的呢，也得算呢。这20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啊？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就这样，使人江东情不知义不搭的把这箭全弄走了，这孔明气杀我也。曹操这一窝火呀，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也不至于如此啊。荀攸过来解劝丞相，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打仗还有打败仗的时候呢，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丢了就丢了吧。我想提醒丞相您，江东啊，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文武双全，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再加上孔明，两个人合谋一处，很难对付啊。为此我想啊，丞相您应该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卧底就是当奸细，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这么一来呀，咱们就能战胜江东。哎，荀攸啊，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可是派谁合适？哎，营中有人呢，丞相，我看您就派蔡中、蔡和。不行不行，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这都是蒋干道叔惹的事儿。那蔡中、蔡和是蔡瑁的兄弟，派他去，他顺水推舟，归顺周郎，那便如何是好？丞相，这您就只管放心，蔡中、蔡和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走了，他的家小都在荆州。他真的降了周郎，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哎，这能差不多。虽然您杀了蔡瑁，那不要紧，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你好好待他兄弟。蔡中、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就依荀先生，两相退下。曹操吩咐让蔡中、蔡和来见，把这俩给吓一跳。这俩一想，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现在要学磨我们了，咱们可得小心点啊。俩人一进大帐，丞相在上，末将蔡中、蔡和之相有礼，快快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在此，焉有末将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二位将军，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哎呦，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我们怎么敢呢？蔡瑁贻误军机，理当斩首。我与他虽是兄弟，但是怎敢记恨丞相？嘿，这就对了。二位将军，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必须如此如此，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不然有长江相隔，细作不便。这么个大江，你派探报来往啊，困难。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周瑜也一样。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你们可有此胆量？ 哎呀，丞相，多谢丞相的器重。 只要您 一声令下，我们是不必刀斧之嫌。此一去，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 嘿，但愿如此。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蔡和，你们两个可要记住，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哎呀，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哎，曹操点点头，心说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立即行事，遵令。蔡中、蔡和走出大帐，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地跑到三江口来了。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中军官来报，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什么人？蔡中、蔡和。哦，周瑜一摆手，众将退下，把二将给我带到大帐遵令。蔡中、蔡和进来一见周瑜，扑通扑通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啊，是破口大骂曹操：曹贼杀死了我家兄长蔡瑁，望都督给我们做主，我们特地前来归顺江东，在都督麾下听候调遣，以仗都督之神威破曹兵杀曹贼，为我家兄长报仇雪恨，都督您就把我等收留了吧。嚯，俩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真挺像。周瑜点了点头：哦，二位将军请起，你们能够弃暗投明来到江东，我大营正在用人之际，本都一定给你们做主，替你家兄长报仇。说着吩咐一声，请甘兴霸来，把甘宁叫来了。周瑜让蔡中、蔡和二将在甘宁手下做副将，嘱咐甘宁要厚待二将。甘宁点头，把二蔡给带走了。这功夫鲁肃进来：都督，蔡中、蔡和来降是真的吗？怎么不是真的呀？您真相信了他们前来归顺江东？这有什么不信的？哎呀，都督，这恐怕是一计吧。 哎，子敬，你想到哪里去了？ 曹贼杀死了蔡瑁，那是蔡中、蔡和的哥哥呀。常言说得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弟兄之仇不共日月，他们为报兄仇才来投我江东，我怎么能怀疑？如果要是一怀疑的话，岂不伤天下贤士之心？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子敬退下，根本没听。嘿，子敬一想，都督可真放心呐。 不行，这事儿我得跟孔明先生说出去。 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跟孔明先生一叨叨啊。孔明乐了：子敬，你真是一个诚实君子，蔡中、蔡和来降，都督能不想吗？还用你提醒都督啊？蔡中、蔡和来到江东投降，连家小都没带，这准是来诈降卧底的，都督已经识破曹贼之计了，可你又何必着这么大的急？看来呀，咱们周都督是自有安排呀。不过这是暂时瞒哄你子敬一下。 对对对，先生言之有理呀。 子敬啊，并不怪罪周瑜为什么要瞒哄自己，孔明先生几句话猜中了周都督的心事，蔡中、蔡和来诈降，此事关系重大呀，关系到周都督火攻曹营，所以周瑜不得不把子敬都瞒一下子，不能承认子敬点破的这个事儿。 子敬由孔明先生那儿回来，已经深夜了。他一看，哎呦，都督大帐中灯火通明，感情啊，周都督已经两夜没合眼了。他是辗转反侧呀，坐卧不安。都督有什么心事？什么心事？虽然说自己想好一计要火攻曹操，同时把这字写的手绳和诸葛先生想到一起去了，但是可怎么攻啊？曹操那水寨就那么好烧啊，曹操就那么好对付啊，谁不知道曹孟德为当世之金雄啊，他最奸诈了。所以在这火攻之前呢，还有好些事儿得做呢。最起码啊，由三江口也得派个奸细打进曹营啊。都督就为这事儿上火了，还没等自己把细作派到人家曹营去呢，人家曹操捷足先登了，先把蔡中蔡和派到我这儿来了。我还怎么派啊？我要派去的人那得比蔡中蔡和高出几倍，不然的话人曹操信吗？干嘛？我刚打发走了俩，那边来了一个。呵，周郎现学啊，这叫跟人家学步。都督能不着急吗？他遍观全营啊，哼，人选困难，派谁去呀？为这个事儿，所以都督是坐立不安的。正在这时，只听啪啦，帐帘这么一挑，由得外边一闪身进来一员老将，鹤发童颜，头戴扎巾，身穿软甲，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进门来拱手施礼，参见都督。哎呀，周瑜一看是老将黄盖黄公夫。老将军，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安息，来到大帐则甚？都督啊，我江东兵危将寡，曹操持百万之众，我屯兵于三江口，与曹贼如此僵持不下，时间过久与我江东不利呀，望都督速战。嗨，老将军言之有理，我何成不想早日与曹贼开战，不过我们众寡悬殊啊，我得怎么一个打法呀？都督，您应该用火攻曹贼啊！周瑜吓了一激灵啊，砰！一把他就把黄盖给抓住。老将军，这是什么人跟你说的？火攻曹操？周瑜心想：怎么是诸葛亮把这消息给走漏了？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一计呀。把黄盖吓了一跳，谁跟我说的？都督，没人跟我说呀，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老将军，我想过火攻啊，不过火攻之前必须找一细作打进曹营，我遍观江东之大寨，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去诈降。哎，都督啊，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怎么老将军愿往？周瑜一下子愣住了，他从心里往外佩服黄盖的忠心，可是周瑜摇了摇头。黄盖有点着急了，都督，此计不能左思右想啊，您就赶快传令吧。这周瑜话到嘴边了，他又不说了。哦，黄盖明白了，都督啊，您是不是怕我去曹营诈降，难以取得曹操相信？周瑜点了点头，不错，老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您就这样去，他怎么能相信？那么以都督之见，我倒想好一计，足可骗过曹贼，怎奈老将军你 年事已高，吃不得此苦啊。哦，黄盖明白了，都督，难道说你要用苦肉计不成？都督啊，我黄盖愿担此计前往曹营啊。周瑜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随之他一摆手，不，老将军，使不得呀。 怎么周瑜又犯了犹豫了？ 啊，这个苦肉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呀，不是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起码得100军棍呢，打得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呀，不然人家曹操能相信吗？黄盖又这么大年纪了，是我江东30老臣开国元勋呢，他能吃得消吗？周瑜这一犹豫可把黄盖急坏了。哎呀，都督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这样犹豫？我实话跟您讲了吧，黄盖受江东30厚恩，纵然身首异处，分身碎骨，死无埋怨，愿都督下令。周瑜听了这会儿，他浑身直抖，啪，他们自己尾往后这么一甩，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冲着老黄盖一拱手：“老将军呐、啊，今日能在三江破曹，我家主公孙权承袭霸业，全赖将军。老将军请上，受我一拜。”说的这会儿，唰，他们战袍一挑，扑通就跪倒在黄盖的面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还会吗？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买脸盆。买脸盆？话剧团呢要买2个脸盆，这也值当开会嘛？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是啊，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这简直挨不上。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好嘛，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看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这都哪儿的事情？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眼神无罪，稳坐妥帖的精神，请相讨论。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是啊， 等了俩多钟头啊， 啊，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哎呦， 开会民意瞧，好，散会，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嘿嘿，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净什么会啊？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嗨，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呀，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呵，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是啊， 全让开会给搅了。 你咋？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哦， 准是没完呢。 嗯，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哦。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上哪儿？ 奔西郊公园 啊， 找我爱人去。 哦，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是啊， 我过去一瞧，是你的爱人， 是大老虎。 你的爱人呢？走了。 是啊，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哦， 重新又联系。 嗯，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这行了。 到星期六的晚上 啊， 我想早早的睡觉。 哦，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干嘛？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好主意。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几点了？整4点半。 那太早了。 早点早点吧。 哦， 我到公园等他去。 好主意。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嘿， 我这个乐呀。 嗯，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好，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哦，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哎， 全趴下了。哎呦，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说呵，原来是你啊。走，开会。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了。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呢，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着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着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摸着什么呀？你摸着，掉点东西，掉到哪儿来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就找。你山顶人多就给踩坏了。你掉什么？那个糖掉了。我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我这个牙在那粘着呢。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是吗？ 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请听非遗时光之京西人文奇观千钧台装户翻会。千钧台庄户是京西门头沟两个相邻的山村，每年正月十五十六是那里最热闹的时候，村里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幡会要在这两天以连村走会的方式邀请众神共度元宵节，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千钧台庄户幡会也叫天人吉祥盛会，两村共有17面幡和3面大旗，幡上写着神仙的名号，如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等等。旗上会有神像，3面大旗分别是灵官旗、老爷旗和真武旗。走会时，两个村组织起200多人的队伍，擎起幡旗，敲着锣，打着鼓，奏着乐，舞着狮子，扭着秧歌，既是娱神，更是自娱自乐。 爷爷， 但是 抠也抠， 这 是 最危险的。 那不成，那个不叫一 个，你这个很危险， 不叫一个方法。 你要如果一撞， 2017年6月18号，在门头沟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院内，大幡会正在进行培训。为了这次培训，大幡会特意新做了2面练习幡，一面幡上写着“传承保护好国家级非遗”。另一面上写着参与幡会活动祈福迎祥。孙长林是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 因为咱们这个幡会是现在是国家级的，国家级那上边这个拨点款说让咱们搞一下培训，这是好事儿。作为咱幡会以往没有培训过，这是第一次，幡会始终没有培训过，你看其他音乐班炒的班这都培训过。 千钧台庄户幡会当中有大幡会、秧歌会、大鼓会、吉祥会、音乐班、小车会、号佛会、狮子会等众多会档。今年夏天，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组织各档会进行了轮流培训。 就是你这眼睛啊，老得看上嘛。 这是一个最规范的标志。 另外，你这个 你出生要不看脸，那娶个媳妇也不给饭吃，准倒。 多少有点风。 再娶饭要不看脸，准倒，那没法。也不信你就试试。 近些年来，千钧台庄户幡会以其古老和丰富而备受关注。除了整个幡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外，幡会中的京西幡乐和锅子大鼓会分别是北京市市级非遗和门头沟区区级非遗。 年轻的练了吧，年轻的。您举幡，你主要说你要腿岔开了。 老头子使一年。 你要这样，你怎么就容易倒？ 我说老头子使一年转一年了，使老头子吧。 幡会所用的大幡，幡体高达8米，其中幡面高5.5米，比我们在庙会上见到的中幡还要高大一些，重量有6-7十斤。年轻人们走会时喜欢像中幡一样耍一耍，博得几声喝彩。 我说以前的时候请着幡是不能耍的，是吧？ 对，那上面要求，这次我们通过学习班以后也是要求大家尽量别耍，耍就容易出事儿。因为过去咱们这本身这个幡就不让耍。 昨天培训的， 昨天主要给大家讲讲培训的意义啊、目的啊，学习学习对这幡会的整个这个对这各处幡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说。 嗯。 另外，咱这请幡关键现在注意安全这方面，对吧？从安全这方面我们讲的比较多，对，砸着人。不像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人，他老百姓也都知道，都有这个意识。是这幡要倒赶紧扶一下，他这外边人他没这个意识。 擎幡不仅是个力气活，还有很多技巧。 每面幡的顶部都有一根绳，走会时一人举幡，一人要在后面牵着绳，左右还各有一人护幡，幡要倒时扶一下，四人一组共行一面幡。 你要说举幡，这点要领全在这拽绳子上了，这点要领。你有劲儿，你拿起就举，这拽绳子掌握不好了以后，你怎么也没法弄。 他不配合你，你想起他不松手。 这脑瓜子，这脑瓜子和这眼，就得宽，光盯着你这举幡的。还是中国开始西风，这个还是能走不能走。我刚才说了，你要是累了啊，我都知道你累了，我这拽着不让你走，让你放稳劲儿，我还这么哭嚓哭嚓的放，跑死你啊，是不？这个拽绳的就是有这个，不说是那能拽绳，那拽不了，你不成。 在千军台村和庄户村，和元宵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日里的安静，没有人。成为幡会存续面临的最大困难。 这个现在搞活动难度很大，因为人都不在村里边，咱们千军台和庄户这俩村是一个幡会，俩村一个幡会呢，咱们这幡会参加各档的就得需要200多人呢。实际上在村子住的人员很少，过去我们在老村居住的，73年招工转户以后，咱们老村呢搬到门头沟去，搬了一半儿，剩下留下了一半儿以后，在老村后来又搬到这儿新村，搬到这儿以后，后来又有一次还搬迁，前两阵又搬迁，搬迁又搬到王平的，搬到这个羊屯的，现在还剩60户。 哦，还剩这么多呢？ 实际在这儿住的没有60户。在这住的要一到冬季，也就是30多人吧，冬天。现在一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人员逐渐的多一点，现在也就是50-60人，这么大一个村子住了50-60人，人好多都是坐99坐公交车来。 如果没有咱们这幡会的话，是不是就是70年搬走，慢慢的搬走，可能也就大家就不回来了？ 对。咱们这反正一年一度的幡会，一般的他一般的抽空都回来，特别一些老人对这是有感情的，过去这么多年对这幡会感情挺深的。过去老人就是春节在外边打工还是怎么可以不回来，但是正月15、16要回来，而且咱们这幡会都是义务的，就是靠老百姓自发的，老百姓自发的，然后他有这种热情，出于对这个幡会的热爱，老总给留点东西。现在好多都是60-70岁的退休工人来参加这个。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幡会的凝聚力，是不是还有这种家族的，就是大家也都是亲戚啊什么的，也聚在一起， 也有关系， 是吧？ 你要如果没有这幡会，这个到时候就不可能往这儿聚一下。你要有这幡会的凝聚力，一年他可以回来大家聚，亲戚朋友可以见个面儿，是吧？你要如果没这幡会，那就很少了，是吧？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如果说每年元宵节走会时招展的幡旗是幡会队伍当中最亮眼的，那么聒子大鼓会如雷动般的鼓声则是传得最远的。韩祥启是聒子大鼓会的会首， 整个这幡会里边的话，这大鼓呢也是它一个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幡会鼓会为主。从前的时候的话，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就跟是打仗的似的，出兵打仗布阵的似的，前边灵光开道，后边呢啊，大鼓会是在最后，哎，打仗不后头不得催命鼓救命锣嘛，是吧？这大鼓要是不停，你就得往前冲。哎， 您几岁学的？ 开始我们学完那会儿的话，我就11、12岁是吧，就开始就练这个。那时候或者。是吧？有老人的话，有老人在前面领着，你家里边孩子不参加都不行。 一代一代往下传帮，有点传宗接代那么一种性质，都是积极参与。 郭子大鼓会的乐器有大鼓和小镲两种，村民们称小镲为郭子，而郭子大鼓会的传承除了演奏之外，还有表演武术套路的遮锅子。 大鼓会的话就八面大鼓，二十几副小锅子，啊，都穿上衣裳。大 就是那个黄色的衣服吗？ 对，都是统一着装。 那个一直都穿那个黄色那衣服，戴的那小帽子。 对，啊对。 那叫什么？这个衣服叫什么？ 戴着就跟那个武松帽似的。哎呀，这从前那时候的话，遮锅子的话，它是一个武术性质，脚下穿着快靴。我们这几年的话就练了两套。比较安全点的这个好学的这个教一教他们。 为了传承郭子大鼓会，韩祥启为门头沟的坡头中学编写了相关教材，并定期到学校教授技艺。 这鼓会的话现在大概机还有那么25-26套，这个25-26套鼓现在只能我能打下来，再找第二一个人都没有了。哪回去了以后的话我都不闲着，到那儿去以后的话呢，那都说的话，这你去了，你得领着打呀。所以说，我就领他们打。我们在这个还没有搬迁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算比较好组织。把那个时候的话呀，组织那一块儿都是在农村，不管怎么着，都在这一个村子里边。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话，自然而然的他就都聚在一起了，就开始的话就筹备正月15、16，这个会。现在困难了，现在唯一在担心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多少少的话就还留恋上这点东西啊，你像我这已经是七十一的人了，所以说的话这老总能留下这几百年留下这点东西的话啊，有哎，如果要现在要是不下狠心装，那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就算销声灭迹了。 我看介绍的这个大鼓会的以姓韩的为主， 这是家族 从老辈子传下来的话就是家族性的，这鼓会呢就是韩家门的。就是我 音乐会是张家的， 对， 我也是张家 的。张家门的呀是音乐班炒的班，孙家门的是大翻 啊。 嗯， 第二个也是孙家吗？ 第二个有孙家的、张家的，这个那他那个，反孙家为主。他这既是孙家为主，牺牲我一个，也跟亲戚有姻缘，就是这。 嗯，唱秧歌也是唱什么呢？也是唱这会。 哎呦，二十余哎，翁。 千军台和庄户村各有一个秧歌会，其中庄户村的秧歌会更为古老，由樵夫、渔夫、拉花的、卖药的等6对12个角色保留着古老的秧歌唱。这是张广学和孙殿库演唱的秧歌唱《渔樵对答》。 谁的高我与也翁说呀，鱼竿鱼线啊，斗类盆他就一呀顶，说桥外佛说我要为 六几年那个 多年了吧。 嗯， 六几年中？64年， 62年， 62年， 62年开始学的。你们家？ 嗯，我们去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嗯， 哦，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不弄一年就不让弄了。 你们都分别是扮演哪个角色？有固定吗？在咱们这秧歌会里？ 秧歌会里原来是有固定的呀，你看他是扮演渔婆的。 渔婆，您呢？ 我是扮演那个，老座子的。 就那老买卖， 那老太太， 你看过这个？ 嗯， 看过这个老买卖。 咱们今天的人呢，总的来说他的来历不少，谁家里的事儿突然通知，是吧？ 6月14号是庄户村秧歌会培训的日子，张广学进行培训前的动员。 说咱们假如培训15次啊，1次、2次咱们学一个曲子，你这15次还得学15个曲子。是不是？为什么咱们不找别说这人啊？咱甭管怎么着，咱是土生土长。 没事，咱们这人一到你 就 是都回来了。 现在昨天我们那儿打电话，就有一个居委会的一个女的就要来。这个我们还是想传承我们本地区的人，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封闭的东西，不是现在说国家的。 历史上秧歌都是有舞有唱的，随着历史发展， 对对， 唱逐渐失传。北京民俗博物馆传承的市级非遗项目翻鼓齐动十三档中的秧歌唱，就来自庄户村秧歌会。 朝阳区那个翻鼓齐动十三档，这今天还台本写的，这个老爷曲是借的庄户村的老爷曲，版权是咱们的呀，这人家说的挺客气，就是这就证明说咱们在那个时期也辉煌过，咱们那歌唱的也传到别处去了，能借咱们曲子，应当感到也是一种光荣吧。咱们为什么要培训，就是为这个时候提高咱们总会的质量，说咱们光会扭了你不会唱不行啊，秧歌秧歌嘛。另外呢，咱们扭的呀，我看了这几年了，扭的也不是那么太漂亮，没有说那劲头了，是吧。 负责教唱的是孙殿库，他和张广学都是当年跟韩祥玉学的唱。 教我那个老师啊，那是韩祥玉， 他基本上那唱 捏他呀，是基本上这些谱子这些曲儿 也 都会， 心灵嫂子呀。 那时候我们就上那个马六安那就是干活儿去，捏他一会儿干着活儿他就唱，但是说我们也听不出是什么，反正就听着好听。之后的话他说要干的话你们要想学我们教你们学呀。61年的秋天的话就开始学，学了一冬，到春节到15，就是演了4回吧，初一演了一回，14演一回，15演一回，16演一回，就四回。 就62年 呢， 春 节。这就是62年。 62年，我们的小孩呢。 你们那会儿刚学，就演了一次。 那会儿像我们俩都十几岁，十二三岁，十四五岁。 那会儿特别。 我俩的话，73年一转户就搬走了。 哦。 73年转了户，你这把你分配这块儿上都挖煤去吧，那你不走不行啊。 那你们就是还跟这村儿还常回来？ 我是每年都得回来，都是 反正哪年都得回来，但是回来要没有这个杆子，这 当时教大家唱秧歌的韩祥玉老先生早已去世了，但是民俗学家包世轩先生给我们提供了1982年元宵节的录音，让我们可以循着声音去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听一听千军台庄户翻会刚恢复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直唱到深夜的盛况。 1982年2月8日正月15在千军台村，录的音。正前方有明月当空，悬着啊。下面在院墙外列着，咱们的番旗啊。 见着。 从遥远的明代番会诞生，到1962年、1973年、1982年这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份，再到现在的2017年，400多年间，千军台庄户番会几经起起落落，但任凭时代更替、村子搬迁，番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始终没变。既是祖先传下来的至宝，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的乡情归属。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份眷恋可以持续多久，这样的乡韵能够传唱多久。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京西人文奇观千军台庄户番会。采访撰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爷爷， 哎， 出来，帮我一把。 哎，来了，哥， 这么快就办好了？哎，我说，哎，我要那素馅饺子，给我包了吗？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纯肉馅的太腻。 你就别把你租的，过去那年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呵，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你提那事儿， 我就跟你说呀，我没说，我去煮饺子去。 啊，煮去吧。 爷爷，奶奶， 上哪去了？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 哎，快洗洗手，我吃饭。 哎，奶奶，咱们今天又吃饺子。 你说啥话？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声的，你不吃饺子吃啥？真是。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今天吃这个。 啊，什么好东西啊？ 哎，你们看。 哎，这个好， 怎么样？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就是， 跟你一样。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那不是，你说这大三婶的，你这摆一破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我跟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嗯、大三十晚上的，我想起这档子事了呀，我这心里就是不是想起这档子事了呀，这心里头就那么。 奶奶，您练气功呢？ 他爷爷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儿？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嗯，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 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 不是啊，我今儿得掉眼泪，我得教育教育他。 那也不能生气呀。 这么着啊，你跟这儿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不是，那叫启发启发。 对，启发启发。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满肚子都是甜水，还愣想往外挤苦水，那哪行？你算了吧。 你不是啊，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姓啥了，腐败。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我们都吃够了。吃伤了，吃怕了，这一辈子不吃的我都不想的。嗯嗯，新棒子面 我再尝尝。 你尝尝。 嗯，香 香 吧。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我们要举行辩论大赛， 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这儿。 好，也不怕， 请反方发言。嗯，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嗯，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也包括窝头味。 Yes， 我逗你、嗯、 哎，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你没听见、啊、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不要不要，孩子就是没大没小的。 你得了，你的人家说的是英文，那噎死就是失礼，是不是？ 噎死 你这个，快快快快回去，要该你发言了。 我发就我发。 嗯，发。你说你发言你老吃， 我绷不住， 快咽下去。 下去了。 嗯，说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 什么水平线啦，什么单一食品啦，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啊。什么对联啊？ 站着说话不腰疼。 下联呢？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爷爷，这是对联吗？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当然，当然，我应当想到他，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这叫人话。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深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话我听不懂。 爷爷，爷爷听不懂还挺客气。 就是哎，爷爷啊，你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那行，我把他摆平。 摆平。 哎，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好， 说啥呢？你是哪头的？ 这我说什么呢？ 你真是啊，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 没错，没错。 明白吧？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 哎，吃了可以不饿。 我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饺子，新年旧年 交在子时。 你嘴咋这快呢？因此的话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那就对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爷，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着还有点绝。 真是啊，说一千呐，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 请问是什么名言？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的。 哎，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 我妈。真是，真是我妈说的。 要不我知道，我知道，你快说。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 哎，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它里边没搁豆面。 瞎说，没搁豆面它能怎么甜？ 要不就是火小点，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谁承认了？ 您。 我多少承认了？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没说，我没 说。 您说 了， 我没 说 了。 你说了， 我就没承认。 你看， 我就 没你嘴上还有窝头粘呢。 没，我没说，我啥也没说。 哎，行了，请听评委发言。 谢谢， 你这样还挺正规。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企图打人，方格不高，完了。 真是啊，你说你呀，你傻呀，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哎，我那口窝头呢？ 是不是你给吃了？ 我就搁这儿呢，这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你说真是的，我这说吃这口，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哎，爷爷 啊， 咱们走， 上哪儿去？ 上大街。 干嘛呀？ 再买几个窝头去。 走，走，回家。 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白呀呀的黄沙岗，金鸡可钻天涯，隔着篱笆有一座海前方，没有的总想有啊，得到的还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 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城，后面有酒。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一些歌曲你看那个教育意义特别大， 哎，有很多都很有教育意义。 我注意在研究 哦， 有一些歌曲流行起来呢，你从当中要吸取很多积极的意思。 哎，就是啊， 比方现在你说教育青少年教育小孩，这是个大问题吧。 对， 哎，有一首歌教育孩子非常非常好。 哪个歌啊？ 就是那个小二郎。 哦，我听过， 听过吧？ 我很爱听。 讲的是小嘛小二郎， 嗯， 背着书包上学堂，说要到学校要不好好学习呀、啊， 嗯， 就无言就是没脸呐、 嗯嗯， 没脸去见自己的爸爸妈妈。 教育儿童好好学文化。 你看这个歌教育孩子啊、嗯，是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积极意义吗？ 哎，我专门练了练这首歌。 哦，你还练过？ 现在这首歌我唱的最好了。 是啊， 哎，我就想教育你们家有小孩没有？ 有啊， 你把它给我踹来。 可以， 不、哎， 挺大的孩子踹。 我不是，我说您的意思，您把它给啊、嗯、拎那个。 你不，我就把它领来。 哎，您把它领来以后，我给你唱唱这个小儿郎这个歌，让你的孩子从当中受教育。 咱们这么样的 啊， 你今天在这儿先唱一唱，我听听。 唱一唱 啊， 您听那歌词啊。 哎，对，咱们 对教育孩子很有意义。 哎，我听过这歌， 是不是啊？他是这么唱的。 哦，你唱唱。 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 串了。 啊， 不是那歌了， 哦，哦，唱串了是吧？ 嗯， 哎，你看怎么唱着唱着钻小胡同里头去了？你看， 这你问谁呢？ 不是今天这剧场有毛病，今天 这剧场不是挺好吗？ 今天这好像外边有干扰的声音。 有什么干扰啊？ 是吗？ 没有啊， 没干扰啊， 什么都没有。 那大概就是他们戴眼镜的同志晃我刚才。 不是你，你净强调客观， 是不是？啊，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不是，咱们重新找找调啊！ 哎，你找找调。 小嘛小二了，哦，对对对，这个调就对了，这调， 刚才没找好调， 哎，没找好调他了。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 又串了， 啊？ 又串了。 哎，你看怎么钻在小胡同里还出不来了？你看 问谁呢？ 啊， 我这脸上都不好看了。 你这今儿 怎么了？吹了半天，这歌我唱的最好，你让我给人唱。 你别捣乱好不好？ 我捣什么乱了？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不是那个小儿郎那个歌唱的最好， 哪歌唱的最好？ 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浪里个浪那个。 那你把那个浪里个浪给唱， 这个给你唱上啊， 唱那个。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又串回来了， 你这人老旁边说什么话？你看 我这。你串了之后 你等你等你等等等人找找人家， 你找到 你给我把这麦克让开一点， 再让开让开、 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吃那个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是一个。 你到底哪歌唱的最好？ 我唱的最好的呀， 是哪个歌？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儿给唱出来。前不久啊，我到我们祖国的东北啊， 哦， 搞了一次深入生活。 哦，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发现这个东北人的这个性格非常的豪爽。 开朗， 开朗。 嗯， 这个语言有意思。 是啊。 哎，性格有意思。 哦， 直爽朴实。 你瞧， 你就拿语言来说， 怎么样？ 东北人说话 啊， 支吃吃，滋呲呲，分不太清楚。 你举个例子。 上火车 啊， 那广播员 哦， 那广播你就听得出来。 怎么说？ 本次列车四十四次。 四十四 啊，四十四说四十四，本是列车四十四尺，四十四尺列车备有餐车，餐车备有炒菜，大盘是块四，小盘三块三。 因为有的个别广播员还真是这样， 是吧？ 嗯、 我这是有点夸张，就说滋滋滋，吱吱吱，分不清楚， 是东北人的特点 啊。东北人性格也豪爽， 对， 憨厚朴实的方面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但有人朴实的有点过了。 是啊， 有一次 啊， 在这个沈阳到大连开了一个高速公路，您知道吗？ 哦，我知道沈大高速公路。 沈大高速公路， 对， 高速公路上这一天开来一辆大卡车，突然司机看马路中间站着一位老大爷， 哎呦，怎么回事？ 赶紧刹车，刹住就问：“哎，老大爷您怎么回事？” 他怎么说？ 老大爷慢慢腾腾说了、哎呀，司机同志啊、不知咋的上了这道、怎么光车没人啊？ 可不是高速公路吗？ 是吧？ 哎， 这玩意儿也不知道咋下的，那个师傅行好拉一段怎么样？ 啊、想搭顺风车。 大爷，您想搭车呀？ 啊， 哎呦，您要搭车，您搭个好车呀。 那什么车？ 您看我这什么车呀？ 啊， 拉白灰的车。散装白灰多埋汰呀，暴土扬烟的，啥散装白灰啊？那怕什么的，白白乎乎更干净啊！庄稼人呢，不怕那个，不怕埋汰，能拉我就行，让我上去行不？ 嗯，他怎么说？ 行行，上来上来吧。 同意了。 结果呢，老大爷上了车了。 嗯， 司机， 继续前进， 从沈阳到大连， 嗯， 得开四个钟头。 是啊。 啊，卸这白灰翻斗车、 嗯、 到了终点站的时候一卸白灰，司机把老大爷给忘了， 嗯， 一踩，到这时候司机想起来了，哎呦，坏了，我那上面还搁着一老大爷呢。 你瞧， 赶紧一摁气门下来，往下一看，老大爷掉下去了。 哎呀， 在里边正铺了土呢 啊！ 完了，司机说：“哎呀，老大爷，实在对不起您，您看一个老大爷铺了土、 啊， 司机师傅啊，是我对不起你呀、啊。 怎么呢？ 下车没留神把斗踩翻了。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去年才结婚。 是吗？ 哎， 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啊？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怎么了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啊，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啊。怎么写的？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哎呦 啊，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我们晚上7点才见。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我约那个地方 啊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什么地方呢？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我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哎、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哦，去了，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嗯， 坏了。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什么呀？ 怎么了？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谁给占了？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啊。老太太给占了。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嗨、 哎，一直等到7:07了， 嗯，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得，怎么办？ 我说大娘，您这冰棍快卖完了吧？ 嗯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好嘛，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其实啊 啊，